阿中西咧係全部職位俾人換曬落嚟。 因為嗰時佢已經講，因為嗰時佢可你可能講講咗數咯，可能 嗰陣時應該同袁允傾過㗎啦，會畢業㗎啦。不過問題就係、是、要阿、又決又就阿、由佢自己咁宣布幾時走嘅。咁我應該都同阿邊個講過㗎啦。咁你睇翻咁啊，喺舊年大組過之後，到今年奇玉園咁啊，再就 AKB 小型執委入邊咧，咁大問題就阿倉前美香咧，又係一樣，由隊長嗰位俾人拉開落嚟，就普通就普通隊員，咁啊變咗做朱橋朱理同埋另外一個 member 同埋係咪咧？係咪嗰隊係咪 Boki 同埋邊個咧？唔係喎，Kisaki Yulia 做隊長，咁啊 屋企員 係啦，屋企員做隊長，然後大隊人馬做副隊長。咁你其實你睇跟住佢又唔參加總統，其實兩條線基本上係完全一樣咁滯噶。 所以其實你都見到呢一樣嘢啦，不過呢一個都係 畢業嘅少少啦， 都唔係我嘅少，我純粹覺得穿作褲嘅 嘢。唔係咁，但係問題成件事太過巧啦，而且兩間你基本上兩位係一樣，基本上成個流程一樣咁滯嘅，所以我初頭我預佢跟筆力根本應該差唔多噶啦。 我純粹係覺得佢外務多，佢都唔需要搞 AKB 啲嘢。 咁呢個 近期佢近期。佢根本佢都冇乜點樣參加 AKB， 即係冇話 AKB 又特別做啲出位，即係出位嘅舉動或者乜嘢，甚至佢真係掛名，佢都冇乜喺 AKB 度，喺外務多。咁你體育啊或者其他嗰啲嘢出得多唔多過 AKB 本身？咁諗其實你需唔需要 AKB 呢樣嘢咧？對佢嚟講 都唔需要 個 鹹頭咧，唔需要。 而家又咪佢有個鹹頭都好啲嘅，不過問題。AKB 本身都有公演有成有多嘢做啦， 咁佢亦都係啊，咁佢 都咁上下啦。 唔係咁啊，倉前明香都係倉前明個女。係， 咁啊，不過佢就咩啦，咁佢就都話想做體育記者啦，咁都喺體育報紙度宣布畢業嘅。咁我 又一好又好特別嘅方式啊。 係咯，咁啊，同以前嗰啲就喺公演啊或者電視節目啊嗰啲就唔同，有啲唔同啦。 啊，第日咧，可能有個 AKB 嘅成員嚇， 眼球旁塞咁 啊！咩啊？第日可能阿山本菜咧咁中意野生山本菜啦，呢個山本菜就第日點畢業咧？我估啊，希望唔好咁快啦。喺條街度就話 ，What does he？ 啊，叔子好似話，喺街度狗奶咯， 喺 佢 食開灣間塔嗰一 Q 嗰度畢業啊！ 唔係啊，嗰阿彩姐，你話只位嗰啲吉本嗰啲乜鬼劇場啲藝人劇啲劇場嗰啲，嗰啲畢業我又好信。 隔離啫嘛， 係咯，隔離啫嘛。唔係咁，不過 畢業咗之後到隔離啦，係 咯， 個對面， 個對面啊。不過真係講真，其實哇！阿慈昌姐今年畢業其實真係預咗㗎啦。 同埋我覺得佢今年應該，如果佢體育記者嗰啲咧，佢應該 佢擺到明，佢就話 佢係好過佢會係好過 AKB 點㗎？ 好棒球啊！ 佢講搏擊㗎，好似 咩啊？講摔角， 摔角係咯，嗰啲嘢咯，唔係講棒球，佢老豆就棒球。 唔係佢，不過佢話做體育記者嘅，不過應該都係。 不過都多樣化㗎啦，都多樣化㗎啦。 再加上做 TVB 都做過隊長，捱過咁多年，係咪先？ 所以咧，即係畢，我覺得佢畢業我高興嘅，佢畢業我真係堅高興嘅。 但係佢仲有法文啊嘛，法文未走㗎。 話法文未走嘛，但係法文幾時未走㗎嘛，咪係咯。 好似又會解散喎，定係點啊？好似話會解散喎，聽講好似係話。 如果真的解散都冇辦法㗎。 咁又係啊。 咁你剩翻，咁你真係剩翻大少高成阿樹啫喎。不嬲 ，French Kiss 都係兩個同一個㗎啦。咁而家冇咗一個，跟住 揾第二個頂咩唔通？ 我都揾第二個頂咩？揾羅妹個揾羅妹個妹頂咧。雖然拍個 video。 啊，唔係如果你話要頂啊，揾向真你美音嗰啲支持者頂啊，呢個。 咁反而向真你又唔係道邊啊嘛。 我埋 嚟定啦！哇，華友咁大， 華 友美目噶嘛， 又唔關事喎。 方次嗰啲好熱，好咩噶？ 大家自進香， 大家自進香， 係啊，大家 天 B 天係咯，我得啊 大家自進香，唔係嘛？即係話，但係大家自進香唔係嗰樣嘢喎，雖然佢走，雖然佢 都就嚟走噶啦。 啊，我覺得 都係咁神 眼。可能即係可能睇下，可能睇下點樣。點樣再搞落去啦？好啦，呢度休息一陣，播首歌先，翻嚟第二節。 Okay.